越来越多像乔廷娇这样的青年续写着雷锋日记。 终于革命，终于党，爱造反。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为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采制总台记者王俊康。 高原深处的加勒万河谷群山矗立，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安宁的一线。边关苦寒，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上，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要经受艰苦考验。某边防团营长陈红军在这里坚守了10年。某边防团政治教导员李彦斌说，陈红军常给出来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 为祖国守边防，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经历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的。看到了喀拉昆仑山这种壮美壮阔，这种青春慢慢的就变成了坚韧不拔坚毅的这种青春了。 2009年，陈红军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听说要征兵就临时变卦了，最终走进火热军营。2010年，陈红军奔赴喀拉昆仑山一线边防部队任职。10年间，他和战友无数次奔波在寒冷刺骨的冰雪高原上，践行着在没有界碑的国土上，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的铮铮誓言。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陈红军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陈红军被中央军委追授为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拥护党的纲领。 陈红军血洒边疆一年之际，战友们再次来到烈士们的牺牲地，一代代年轻的边防军人依然像他们的营长那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某边防团政委王立军： 喀拉昆仑精神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原边防军人的这个魂，就像红色基因已经没入骨髓了，只要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只要在关键的时候，他就会体现出来。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作为天津市南开区委书记，杨兵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推动南开区走出一条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经济质量不断跃升的发展新路。总台驻天津记者陈庆斌报道。 南开区是天津市中心城区之一，近年来一直面临换党加速、转型升级的压力。2018年4月，杨兵上任南开区委书记后，结合区内著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和37家国家级、市级科研院所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提出建设创新南开的目标定位。天津市南开区委书记杨兵 成立了协同创新办公室，建设一批协同创新的平台，聚集了一批科技创新企业，智能互联、大健康还有科技服务业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发力点。 如今在南开区环天南大知识创新聚集区、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蓬勃展开，天津首个博士创业园应运而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中心城区首位。在抓发展的同时，杨兵还用力干好民心工程。在他的推动下，南开区在全市率先启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一批持续数十年的违法建筑、占路摆卖等顽疾被彻底根治。杨兵说，下一步南开区将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建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成绩， 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信创、数字经济等产业。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生活在南开区的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法庭敲响第一锤》，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莹。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大学教师李红岩。我讲述的文物是人民法院庭审第一锤，锤头为雕工精细的蟹制造型，锤柄上刻有麦穗和齿轮，用花梨木雕刻而成，外形庄重古朴大气，现收藏在中国法院博物馆。2001年9月14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受贿案，审判长、法院院长陈国猛首次在庭审中敲响法锤，开启了庭审规范化改革的新探索。当时合议庭组成人员郑志勇说：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次法锤的敲响，既强化了庭审的现场效果，也彰显了司法的严肃权威。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这一经验向全国法院推广，金色的法徽代替了谢制。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介绍， 从2002年6月1号开始，全国法院统一使用这种标准法锤，便于审判人员更好地掌控庭审的节奏，维持法庭秩序。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现在开庭。 随着法锤一声声敲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阔步前进。 我是中国法院博物馆的讲解员台艺如，出生于1994年。奉法者强则国强，穿上法袍坚守的是公平正义的底线，敲响法锤托举的是头顶国徽的威严。我们将传承法治精神，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日前一致通过了福州宣言，我国将积极落实宣言提出的倡议，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介绍说，福州宣言指出，世界遗产作为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强调妥善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保护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宣言呼吁呢，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加强了世界遗产的教育、知识的分享和新技术的使用，希望呢留给后代一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试、可持续、有韧性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田学军说，福州宣言得到了各个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大家普遍认为宣言非常平衡，极具包容性，充分反映了广大会员国的关切，具有里程碑意义。下一步，中国将会积极落实宣言提出的倡议。 中国呢，愿意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遗产保护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全球啊遗产保护事业，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能力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日陆续分批抵达日本。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成员抵达位于日本千叶县的成田机场，正式开启奥运征程。昨天抵达日本的中国参赛队伍包括曲棍球队、拳击队、射击气手枪队、跆拳道队、体操队、网球队和羽毛球队。在现场，不少民众专程前来接机，表达自己对中国队的支持。 我希望中国队的哥哥姐姐们能取得好成绩，我会在电视机前面为他们加油的。中国加油！ 知道中国队的队员来这里，所以我就特地为了中国的队员过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在奥运上一展雄风。

作为13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核心研制任务，奋斗者号于2020年11月完成万米海试，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体现了中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 日前，广东省正式启动2021年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今天起正式开始报名。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共拿出9464个事业单位岗位向港澳青年同步开放，这也意味着港澳应届毕业生可以全领域报考内地事业单位岗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078832例，死亡609018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财政大臣苏纳克18号分别表示，他们收到公共卫生系统的通知，近期曾密切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按相关规定自我隔离。英国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161例，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5天超过4万例，累计确诊543939例。尽管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维持在高位，英国政府近日确认，英格兰地区将按计划于19号开始实施最后阶段解封。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该国较前一天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093例，连续3天超过1000人。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97例，连续第3天创新高，累计确诊403386例。泰国政府当天宣布，自当地时间20号起，将高度严格管控区的范围再扩大3府，扩大后的范围包括曼谷及12府。管控措施包括居民居家防疫，非必要不得外出，每天21点至第二天4点实施宵禁等。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19次部长级会议18号以视频形式举行。欧佩克在会后发布新闻公报称，与会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意，从今年8月起，每月将其总产量上调日均40万桶，直至逐步取消日均580万桶的减产。 欧洲中西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尚未完全消退，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下午，至少有187人在洪灾中遇难，其中德国156人，比利时31人。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已有至少110人死亡。随着搜救行动继续，预计伤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比利时联邦政府宣布7月20号为全国哀悼日，原定21号的国庆活动也将缩小规模。 印度孟买近日持续暴雨，据当地政府消息，18号凌晨的暴雨导致孟买发生数起房屋倒塌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刘梦雅，主播郑兰、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你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